两句说话，独狼走了。五百罗汉就嚟问佢：你修咩法门啊？你持咩咒啊？个独狼听你话嘅。个比丘话：我亦唔识修禅定，亦唔识持咒，我净系持一条戒，不妄语，一生不犯妄语，持一条戒啫。独狼就惊咗我。所以我哋持戒咧系比较轻重，比较轻重。如果你话，这个五戒是最重要的，最基本的，那如果我们设办法去持这个不妄语戒，或者是不饮酒，当然是可以戒啦，或者是持不杀生戒，持这个不偷盗戒，不邪淫戒，能够持这个清净呢，我想这个过午不食呢，也可以方便一下，为了保持这个身体可以方便一下。假使跟释迦牟尼佛佛教是厌恶的，降生在这个现代工业社会，工作这么繁忙的话，释迦牟尼佛不会说制这条戒的。你知道这个是过午不食，是小乘戒，小乘戒是犯了因应的运境法先制戒的，菩萨戒就不是了，菩萨戒是应该做的事佛就制，小乘戒呢是因为呢是环境上需要然后先制戒，咁环境上唔需要或者做唔到呢可以。譬如话而家听日阿士师俾个布俾我行出去黑蛇啦，睇下黑唔黑得到。我琴日去街下响铜锣湾就有一位比丘真係拎住个布响度，但个个行过望下佢冇俾呀，我想俾都唔敢俾呀，係咪？因为呢个係因应时势嘅需要，所以我哋唔应该固执，为咗保重健康嘅身体去做健康嘅事业。咁而家呢係呢、这个现呢个比优婆失生呢係近时临，点样近时呀？咁即係做法嘅时生，做三宝嘅时生。三宝呢就包括比丘、比丘尼在内㗎啦。点样做佢更生呢？咁要点呀？四事供养。四事系乜嘢？飲食、衣服、卧具、衣肉。你唔好驚呀，你话哇咁我就唔扣五戒囉。要布施咁多嘢俾师父喎。边度有咁多钱啊？系咪？唔系，实际上咧，系出家你供养出家人咧，一分力量种一分福，呢、这个福系种响福田里边，永远永远都系你嘅，你带得去嘅。你如果系搦嗰啲钱去打麻雀啊，去睇戏啊，去饮食啊咁，饮食最唔好啦，去饮茶咁。你知道啦，殺結果就係殺生噶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放一個人錢落個佛堂嘅香油箱咧，咁呢個就係種落福田啦。你哋聽過呢個商人嘅故事嘛？將所有嘅黃金放落個二能盤嗰度，好似我講過係咪啊？講過啦，係啦。咁嗱，这个、呢個咧四時供養，優婆塞又係咁樣，優婆夷又係咁樣。是叫做近士男近士女，但是优婆塞优婆夷呢有满分，有少分，有多分，或者呢冇分。怎样说呢？只是归依三宝而不求五戒的人呢就是冇分，一分都冇。皈依了三宝而求五戒之中的其中两戒呢叫做两分，或者是三戒呢叫做多分，或者四戒五戒三戒四戒叫做多分，五戒叫做满分。咁而家我问你哋啦，边个受过满分的五戒呢？咁可唔可以举手？哇，好多喎，好嘢喎。有些冇份的有没有啊？